咪各位你好噶嘛？ 唔会啊嘛？ 你想点啊？ 我哋做， 你上咗车会唔会？ 我哋做节目唔会咁嘅，点会咁啊？ 系咯，啲客户 呢啲叫做咧，即系等于你同你去迎接啲客一样，你嘅开场白就即系显示咗你嘅档次，你嘅级数。 哦，咁啊，系啊，我有阵时咧，其实好似上车咁咧，我会好 confirm 你啲位置，因为我都好撞我板。你谂下打鼓岭啊，咁咧西贡有个打鼓岭，我哋粉岭里边有个打鼓岭，咁阵间上车会打鼓岭边度？咁我曾经都有南丰咧，将军澳又有，屯门又有，鲗鱼涌又有喎。咁所以嚟讲咧，每一次我有阵时你话上南丰，系啊，俾啲牵字啦。是不是鲗鱼涌那个啊？屯门那个啊？咪等我搭咯吓。如果唔系，喂，你车佢去鲗鱼涌，佢又屯门，你乜鸡同鸭讲咁弊家伙？ 有冇试过真系因为咁样误会？ 初揸咧， 车错咗人啊？ 系会咁咧，佢咧有啲咧，啲阿姐有啲权威嗰啲啊，咁啊，系咪好似花家姐咁有啲权威？ 点啊？又拉着我 咁啊？佢咧就会好睇住你，系冇出错先。出错就会闹你，咁我咧就反驳就话唔系，咁你咪清咗俾详细啲资料咯。嗱，咁你话好似好啊，大家乐都好多间，咁你想去边间啦？咁系咪先？ 唔系啊，佢头先就问你有冇车错过人哋啫？ 有，呢样真系有，我都曾经都话啦，佢要去屯门嘅南丰，我就车咗去鲗鱼涌嘅南丰。 真系噶？ 系啊。 咁你一路行，其实佢都知噶咯。 啊，佢好衰喎，佢咧又唔出声，去到呢就话呢度边嚟噶？我咪话南丰咯，呢个边系南丰啊？我咩鲗鱼涌南丰新村啊？我屯门南丰中心啊咁。 唔系荃湾， 荃湾都有南丰中心系啦，屯门都有。 屯门有南丰中心噶？ 南丰工业大厦。 系。咁呢啲名， 讲南丰。 咁但系咁但系你都有站噶喎，其实你应该问清楚。 系啦，咁所以嚟讲咧，即系你一定。唔系嘅， 俾钱 咁咧就一样嘢，大家都有责任。 系啊， 咁大家再协议翻，你嗰段我就系话我攞翻啲隧道线啦。我话你唔讲清楚晒，我冇错晒，就算上到法庭我都冇错晒噶。 大家都错。 咁有阵时啲嘢，你心目中你想点，你咪讲咯。我都想少讲。喂，你刻意去考佢，冇用噶。 但系佢真系嘥自己时间啦，大佬喺鲗鱼涌南丰去屯门南丰嘅 医 院啊，大佬啊， 我谂佢瞓着咗真系。 唔系啊，佢有啲好讲原则噶，即系佢觉得你系专业，我就要考你啊。你做唔到俾我睇，我就可以闹你。 嘥自己时间喺度教飞傻傻。 啊，有啲好过瘾噶，攞嚟玩噶。 咁佢最终肯唔肯俾翻个隧道费啊？ 不肯，因为。我哋大家協議啊，我錯唔曬啊嘛，所以以後咧，我哋都即係我唔知其他啦，我咧就一定咧就會俾啲牽示佢啊，即係近住邊啲位啊，尤其是你裏邊將軍澳啊，或者係西貢啊，咁我都話你係咪呢度咧，嗰度咧咁啊，咁啊唔係啊，唔係啊， 清楚啦，係咪先？ 喂，眾過癮啊，有一啲咧，佢記得啲地方名咧。就執咗粒嘅，佢就係嗰啲，尤其是而家新界好多啊，平斜九記、九記士多都執咗啦，係嘛？ 咁唔係喎，我琴晚先喺嗰度食完嘢嚟喎。 係啦，咁啊有啲新入行又唔知道啊， 鬼故 啊，咁啊聚賓樓都執咗粒啦，邊度有啊？咁啊，真系咩最过瘾喎！有啲咬字又唔正喎。 鲗鱼村啊，唔该咁啊，中意鲗鱼村啊。 鲗鱼村边度？鲗鱼村啊，唔知喎。 鲗鱼村啊， 吓 有冇听过咩？ 我未听过。 啲内地人嗰啲发音啫，有啲咁嘅笑话。 我系啲作家，仲有有啲讲得唔正咧，又唔陈清咗，好惨噶。春光所，春光所。上水为春宫所， 春宫所， 春 宫所， 原来系春宫所，春宫，我真系听唔清楚。 咁唔系，咁有啲如果讲乡下话嗰啲姨姨咁，你点算咧？如果系 系咯， 啊咁啊，通常都要嗱、啊，我咧就好深啲嘅，我又唔落去标，咁咧大家商议倾清楚先。 写字咯，或者吓 啊，其实咧我啲国语同英文都麻麻噶，其实是国语添。 咁有時一上到去，嗱，你嗰啲酒店，你俾卡我睇啦，你冇你咪寫俾我咯。以前冇手機料，咪俾支筆啊，俾啲嘢佢寫嘅。係啊，咁佢寫到之後，大家商議清楚。有啲咧好衰咧，就落咗標。咁我通常唔落標嘅。咁就係大家都喺度尋找緊啦，咁你咪好著數，遲啲仲話九個字添啦，喂大佬，哇跳一跳跳一跳，哇仲快過律師嗰啲咁，係啊，咁咧就傾清楚，咁希望大家都好啊，係嘛？有陣時你坐某一個地方商議，即係合理嘅價錢，俾又俾得開心，坐又坐得滿意，你又揸。唔好咁多 啊！不過你講起跳標咧，有時啲人都投訴啦。哇，點解你個車好似嚇、啊？ 喂，我 跳得咁快， 我發覺有好多假標。 做咩手腳啊？ 肯定做過手腳，因為我自己心就好清嘅。有時大概我哋數唔係我哋對於時間個秒數啊，因為我哋做節目好清楚嘛。但係呢個咦一路數個心喺度數， 唔係好妥。 唔妥，一定唔妥。咁啊，即係好快喎。 其實係好多做手腳噶。 好多做手腳是某一些很想找多一些的，有些呢就狼胎一些就只是改標啦，改標呢其實就不是對付客人的，為什麼呢？因為改即係好像有些你行下怎麼按下他不知道按什麼，就是很多暗掣的嘛、 嗯、 很多暗掣，那那些呢一定是要劏遊客的，那那些呢、嗯、就通常在機場他張證啊又不放得好啊，或者又不是他張證那些呢，就因為你們那些有時搭開多少啊、你例如你呢度翻到將軍澳六啊幾七啊蚊，佢你心中有數啦。咁呢啲咧，你一打張飛咧，就知道佢係咪咁改到標噶啦。但係咧，就有一啲咧就係咁嘅，佢係有一啲方法係令到法律都告佢唔到，但係佢可以令到你個標跳快咗。 咁犀利？ 係啊。嗱，我想問一下咧，你哋知唔知道我哋？那個標咧係用乜嘢方式去計錢嘅先？ 你 因為你因為個距離一係就係個時間， 係啦。咁你話時間，你個標一出去到去車頭嘅右手邊個車頭蓋咧、嗯，就佢有個感應器，咁佢咧就係、是、偵測個時間嘅。咁、嗯、當你見到而家多數啲車用大吉利標咧，著、 嗯、 黃燈就卡緊你時間嘅， 著、 嗯、紅燈就卡緊你里數嘅。咁、 嗯、 嗰個感應咧就喺度。著黃燈卡你時間啦，咁跟住咧佢嗰個盒咧之後咧就出咧一條威亞，咁我哋叫總龍，嗰、那個威亞咧就有一條膠咁包住咧、 嗯， 就咧伸落去咧，你點知係伸落去邊個位可以測到你利數？ 邊個位啊？ 伸落去邊個位？ 係啊， 鬼知咩？ 係咯， 嗱，其實咧係駁落個碌度嘅，咁咧佢就駁咗去尾碌度，咁咧個尾碌咧。咁佢嗰條威亞轉噶嘛？咁例如佢咧轉嗰條威亞，例如啊轉一百下就會跳一下，跳一跳，即係轉一百下。咁佢伸落個尾碌之後咧，你知唔知嗰啲車胎嘅結構啊？係一個心，再加埋出邊係咪要吹氣嘅，好似波咁。 嗯。 咁但係你裏邊嗰個即係車胎包住個心咧，即係佢裏邊就冇得變形。嚇！咁例如佢轉一百下咧，咁就會跳啊。但係你出邊嗰個圓周個氣咧，你可佢有啲咧點會做到可以跳快啲咧？你正常咧即係有個名字咧就打三十磅氣，就係、是、咁大嘅圓周。咁、 哦、 例如佢放緊啲氣去到22磅或者20磅，咪少三分一。咁、 嗯、 你個圓周 調轉啊真 係。啊，咁你放嗰啲氣，即係你諗下佢，例如轉一百下跳一跳，由呢度行到嗰度，但不過咁。佢放到得翻22磅氣，即係少咗三分一啦。咁係咪喂？你例如我行咗一百，咁啊變咗行得66就會跳，因為佢仲有轉一百下啫嘛。佢、哦、個碌住一百下，佢喺個內邊嗰度轉，但你出邊嗰度少咗。 好鬼鬼馬 啊！咁你到時啊，你去到點解個標又貴咗咧？你要求打張飛又冇錯嘅喎，因為佢坑我轉一百下跳，你咪轉幾多下咯？ 係 啊， 但不過咁佢嗰度咧就放嗰啲氣。咁你變咗跳多咗啦，所以咧，但不過咁，佢都揾命搏，但佢又冇理到乘客安全。 因為個車胎咁樣都危險啊。 係咯， 係好跣噶，好跣噶，同埋你 哇，仲要揾到乘客嘅 係咯 個性命嚟到做呢、這個嚇 教飛 教飛喎。 佢哋有陣時為咗錢 咧，佢自己都揾命搏啦。 係咯，好唔啱啊！呢啲真係 你尾碌通常嗰、那個喺個尾度撩下撩下噶嘛，你個車頭嗰個司機。就冇料得咁緊要噶嘛，佢為咗賺多你幾分錢， 哎、 就攞你條命去搏，呢啲就唔好啊！佢好簡單啊，嗱，佢喺度一開工就放緊啲氣，啊，你咧唔為意噶， 你話要告我，你咪印張單出嚟咯。我係跳咗咁多公里，但不過你圓周行細咗啊嘛，行細咗梗係跳多啲噶啦。喂，但係你架車又飄，佢又唔顧佢安全，因為你最多食地下之後會跣嘅，你好危險。 咪 係咯，有時坐到啲車咧， 大鑊真係。 佢為咗錢又唔夠膽去搶，就用一啲比較係閃縮嘅手段。係咯，咁呢啲咧就呢啲小賊。 誒，賺多幾分錢都冇咩。 但係不過咁。你自己都因到的，你例如我搭慣70元，你嗱，我教你點樣睇佢啦。正常就四支燈柱就會跳，四支燈柱大約。咁你覺得今次快咗，你咪再睇下下一次係咪再四支燈柱？佢枕住都唔夠四支燈柱嘅，咁你覺得我係咪跳快咗咧？咁你覺得佢已經有問題嘅？ 但好似好難拗喎。 是啊，很难拗的。 估话啫， 系 咯。 但系不过咁，你遇着呢啲都系冇乜办法嘅。你除非当时报警话喂，佢系咁跳快咗。咁啊，咁佢到时有啲交通警咧，其实系专业系好叻嘅。佢睇到你个胎扁咗，佢话喂胎扁咗，我唔知道要行下，佢会漏气噶嘛？佢漏咗，喂唔通我一路行一路度住咩？ 系 佢咧又走埋法律啦，咁冇办法噶。因為小心啲啦， 唔係畢竟都少嘅，我都成日搭的士噶嘛，都 有 噶，比較少算 有嘅有嘅，因為 害群之馬就始終都係好少部分。 係啊，但係你有時坐架車 唔會做呢啲嘢啦。 誒有乜好放啊？但係好危險㗎架車，你揸架車咧就等於要騎馬，你騎馬咧就控制只馬，冇理由只馬騎翻你㗎嘛。咁你放咗棄，即係俾只馬騎翻你。咁 遇路話好危險啊！其實真係 咁啊，講起危險咧，的士司機都會好驚嚇，俾人哋即係打劫嘅喎， 劏死牛咧會唔會？ 嗱喺內地就或者好多國家啦，就有個鐵籠咁樣包住自己噶嘛。其實內地好笑嘅，你俾錢咧好鬼難俾啊！ 係啊，好鬼鬼屎， 有個位嘅錢 入去 啲錢啫嘛，係啊。 唉，其實咧， 坐喺司機位隔離總少有塊膠，即係膠片啊，有啲鐵絲網啊遮住。 香港始終都係冇啊，冇咁嘅。做法啦， 香港治安好啲，香港治安好啲，同埋 你想唔想有啊？其實有冇諗過話，即係希望有呢個保護咧？ 保護咧，我哋以前咧私人車咧就有一塊膠片，點解整到咁闊咧？就方便你箍頸箍唔到頂住。 係， 但係而家買賣多咗咧，已經唔整嗰塊板，或者係已經去到人哋俾人拆咗噶啦。但係咧就預咗一拆咧，就睇下你嗰日。彩數夠唔夠？係咪紅運當頭？可能你印堂發黑咧，就有機會撞到噶啦。咁我撞到嗰次咧，佢出到我唔記得咗邊度去邊度啦。因為佢一去到咧，就一喺隔離已經攞把刀嚟扛住我咁大隻。 真係啊？喺邊度？喺邊個位置啊？大約 我記得落車嗰刻咧，就應該係荃灣綠陽中心去嗰下已經唔記得咗。 凌晨 夜晚嚟嘅，咁佢一落我車都未停嘅，嗰陣時我仲記得係。不是而家自動波嘅，入手波嗰段時代，即係要入波。咁我嚟到話，哎，你等陣，等我停停架車先啦。 咁冷靜， 我梗係啦，喂，我要得你邊樣啊？你咪捅死我咯！其實佢要錢嘅啫， 係佢要錢啫。 冇啊，佢要錢嘅啫。通常都，所以我咧，我哋代錢咧， 唔會代太多。 係啊，一千幾百。咪當輸場麻雀或者輸場馬咯。 放心啊，如果帶花姐，佢成日都冇錢起身嘅。 嚇， 佢成日都冇錢。 咁點啊？ 唔係，但係佢依家有好多錢起身嘅喎。 咁呢樣知啊？ 哇！劫色啊，唔好搞啦。 肥花喎， 你俾翻錢啊？係咯。 我哋嗰陣 遇個肥花， 我都好想遇佢啊，但係我遇唔到啦。人哋嗰啲真係，喂，好佢原來我揸嗰陣時初初入行見佢好中意咧，就勾引嗰啲司機咧，跟住之後唔使。俾錢嘅 喎， 係啊，我真係好想遇下佢。 好多落搭噶， 有人中咗嘅，因為咧我哋嗰陣時佢係紅霸北區，即、就、係、是、北區粉嶺上水嗰帶咧，佢哋我哋得幾多人啫？幾百司機，我哋個個都認得 出曬名嘅咯， 係啊， 真係好食得唔好嘥喎，真係嚇。 佢哋係中意食啊，但係有啲即係嗰個取向咧，我就唔係好中意嘅。 太肥你。 好， 可能我玩 过。头先讲到边啊？ 头先 打劫啊！ 啊， 打劫， 跟住点啊？ 打劫嗰度咧，咁咧箍住，咁啊，等我停低先啦。咁啊，停低，咁你知啦，你棍波咧，你要入空波，你拉埋手掣咁，如果唔系架车会喐咁。咁跟住咧，我就已经系搏一搏啦，我一手就搭落去。点知咧，我啊真系好运，就搭唔正，原来嗰把九牙刀嚟，佢跌咗落地先，乜搭中咗佢呢个位置。 搭中咗好大膽喎、啊， 薄褲碌嘅咋，一擔就掹咯，一掹咁佢咪甩咯，把刀 即係誒捉住褲口位係嘛？ 啱啱我就褲碌嘅，我原本咧就想立住佢嘅，因為你箍住我條頸俾你通咗咧，咁我就玩完嘅咯，我就諗住俾隻手你，我個心態係俾隻手你嘅、我就唔想你捅我頸，因為呢個位咧、一放血就冇噶啦嘛。咁、我一掹，誒、見到甩咗啦，咁我咪我又咁肥咧，你知道我平時。我咪同你講，咪摔住佢兩道門嘅，佢兩道門一走嘅，咁、我咪拉低張凳，咁一瞓咧就肉搏喎，啊佢唔知咧係咪解放軍嚟嘅喎，跟住擒咗喺我前邊，跟住拉咗我前面司機嗰部門走，我肥啊唔夠佢捏，啊呢鑊 幾咁犀利咁搞笑嘅， 佢可以我同佢肉搏完之後咧，咁我一拉低已經係鬆到一拳嘅啦嘛。咁佢啲肉搏完之後咧，佢好似啲柔軟身體，我發覺佢啲係咪柔軟體操啊？好似啲喐咩晶晶啊？唔記得 郭晶晶 咁啊，轉幾個關鬥，跟住喺前面就可以掹到道門。今日冇幾個關鬥咧，佢一轉上去掹咗個前面個門走。佢依兩邊冇得走啊嘛，因為 哇頭先佢嗰個情景咧，如果人哋外面睇咧，真係一下唔知以為佢哋喺度做乜嘅。 係咯， 咁佢又落咗去，我又追唔到佢。跟住報警、又拉唔翻，因為我又肥，我追唔到佢嘛。 但係我覺得好欣賞你啊，真係。 唔係，其實我原本咧就諗住攞隻手俾佢戒，我又冇諗住攞條頸俾佢戒，因為保護自己先。 啊、你都夠膽俾隻手去戒，有啲真 係 大佬。 唔係，因為佢最危險嘅地方其實佢唔係好想捅你。 係啊，因為呢個 但係擺喺呢個位就係一錯手錯錯下先，咪捅咗落去咯。 咪係。 係咪先？你好意外噶嘛？係咪先？ 因為呢啲位一放血同埋呢啲位冇噶啦， 放血冇啊！ 咁驚險嘅，我哋揾只歌嚟舒緩下先。 好啊， 好嘛？司機哥哥唔使驚啊， 有咩好介紹？ 夏金城啊， 有肥花保護你。 夏金城嗰啲歌啊？ 唔系啊， 阵阵沙尘滚滚吹， 好衰。 的士歌王啊， 呢只歌都系的士，租了 taxi。 满气布满，渗入血管，去踢直铁管。因我没有伴，午夜派对，甚觉苦闷。趁着拍子，拍带着笑意，请我共放肆。心事怎会知？茫漫夜就像梦飞驰，午夜到此，舞伴远去，令我惊异。坐了 taxi， 极失意，这礼貌看似去向不知，我更没。跳上的士，接近我家，一切没变化，心里再记挂，看着远处没半点话，怎会知？ 以為的士歌王夏金城嗰啲先好賣，你賣的士出碟啊？ 唔得咩？陳慧嫻都唔中意啊？ 唔係，我想聽夏金城啊嘛。 陳慧嫻，陳慧嫻好似以前歐丁玉作啲歌俾佢好聽啲喎。而家好似 喂，有時咧，我上啲的士咧，啲司機嗰啲品味真係令我真係大開耳界。聽埋嗰啲周旋啊，馬路天使。 哇！嗰啲應該係好早年紀嗰啲喎。 嗰啲咧，但 唔係喎，佢好似李居明嗰啲粵曲都聽埋喎。 跟住我噏得出嗰只歌名，跟住佢就好驚喜啦，又哇，你都識聽啊嗰啲。 唔係，我中意聽《飛女正傳》喎。 你都唔細喎，年紀，唉，真係搞笑啊！所以有時咧，即係其實搭的士都有個樂趣。 但係唔係我發覺咧，調翻轉喎，啊，花姐，你有冇留意到咧？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啲的士司機咧，佢哋識嘅歌可能多過我哋，佢哋聽嘅節目又多過我哋， 一日到黑都係。 你睇下幾犀利，多節目嘅喎。 係咯，佢又真係網台啊，乜嘢節目都識嘅，真係啊。 係咯， 但係你上車哦，都係開住個電話都會聽網台咁係嘛？ 嗱， 喺個電話度聽係嘛？ 而家資訊發達咧，以前就爭靠傳統媒體嘅收音機， 係咯 嚇。而家咧就有埋數碼電台，但係好多地方都收得唔係好清。 去到某啲位就聽唔到啦嘛。 其實佢可能某啲 發射站問題咯， 佢唔肯做啫，佢肯全面去做。 唔係要投放好多㗎， 政府配合嘅。 佢又話將全部改曬數碼㗎。 嗱，咁唔係，我哋唔好宣傳人哋個台先啦。哎呀，嗰啲咩數碼唔關我啲事啊。 咁你 而家講翻網台先，咁你嗰啲聽收音機即係當咗個電話收音機㗎啦喎，係咪啊？ 嗱，原則上咧。在駕駛方面是不可以說看著那些影像的，但 是 有時候就不是很過分，你就當是聽聲咯，好像花家姐和肥蘇的節目那麼好聽的，當然要看的， 三個動作你都不用下下睄著， 但是某些呢好像躁狂症一樣，粗口太多呢，他們有那些乘客很不喜歡的，你知道哪些的， 還有司機都不可以情緒太過起伏的，有時候搞到即 踩錯油門就不行了， 那不會踩錯油門的但是情緒呢就起伏一定有，因為比較孤獨一點找了一個位置，尤其是我們這些水瓶座這些 你水瓶座的、 你又是的、 不怪不得這麼啱 feel 大家 喂但是呢花家姐喂水瓶座那些呢经常性好多，好多幻想， 好多性幻想啊！ 好鬼低能啊！唔系啊，我想讲咧，头先你话关于听节目嗰样嘢咧，咁我就又要爆少少，即系以前咧，我哋有个电台啦，咁咧就即系其实大家都觉得嗰啲鬼故节目啦、灵异节目咁啊，都好受欢迎噶嘛，你知道，咁咧就有一个高层咧就走出嚟咧就反对啦，嗱唔好啊，我哋唔好做灵异节目啊，咁啊点解咧？他就話，因為咧，佢覺得咧啲的士司機，因為我哋都想開拓的士司機嘅市場啊。咁個人就話唔好啊，啲的士司機聽呢啲鬼故啊，好容易發生交通意外啊，唔好唔好做。 咁都得。 你哋覺得點咧？其實你會唔會係即係覺得聽住鬼故嚟揸車係有件即係會有啲影響嘅啫？ 嗱，頭先嗰個咧應該係某啲台嘅 CEO 嘅方針問題啦。我咧， 未必係錯噶，未必係。 我知道，其實咧多元化咧就好啲嘅。嗰啲乘客咧唔中意聽咧，佢都同你講：喂，這個節目啊，嗰啲 hot dog 好多粗口喎、唔好聽啦。 或者好恐怖喎、轉台啦。 咁啊，好恐怖都會有噶，有啲聽到以前某個電台乜乜熱線嗰啲啊，咁佢都話叫你可唔可以轉第二個啊？ 咁你自己作為司機本身，你介唔介意或者？覺得干不干擾，譬如聽住啲鬼故啊， 會唔會突然間有人截咗上車話，跟住去咧，去係咯鑊石咁點？ 但係你有冇彩數啦？ 係咯， 司機你都要古仔好啱我聽 啊！咁其實咧冇乜所謂嘅，我多元化咧就會好啲嘅，因為 嗱官腔嘅啫，你答嘢 咁唔係嘅，咁你多元化 講你嘅感受就得啦。 嗱，聽咧我都好想聽嘅，咁但係有時時間嗰啲乘客唔中意聽咧，咪轉咯，咁。而家咧，真係相對係真係少一啲依啲節目嘅，做翻有啲會好啲。可能而家 開多個台，乜嘢都有啦，啱曬你聽啦。 係啊，真係要聽多啲啊，各位。 奇案又有係嘛？ 要啊，多多支持。啊，花家姐。 秘聞又有，你哋喺度講有鬼用咩？佢哋都同你的士朋友講啊嘛。 冇問題啊，呢樣嘢。 真的啊，咁啊，头先咧，话嚟到最后一 part 咧，我又要讲下肥叔最中意听嗰啲艳情， 嗰啲艳情嘢， 艳情嘢， 有多 包个尾。 以前咧睇嗰啲电影咧，就有啲赶住啊嘛，要起个 的士度換衫換褲啊嘛。 哦， 有冇真係出現過咧？你在乘客入邊 啊，真係都講講下，都初初入行嗰陣時啊，唔知咧。你哋嗰陣時咧，而家即係卡拉 OK 未開或者未咁盛行嗰陣時咧，咪有啲走廊歌手啊？唔知道你哋清唔清楚咧？ 我知 道，好、啊、多歌星以前都係走廊歌手啦。 咦，睇你都似阿 Anita 喎，使唔使搶翻走將冰山劈開先？ 咁點即係走廊歌手？ 啊，咁嗰啲走廊歌手咧，原來佢哋要走場， 係啊，一翻走幾場喎？ 係喎，原來佢哋我後屘。即係車到佢哋講咧，話九個字一拍啊，一場啊，唔知係咪話，因為我唔上啊。咁佢有三個字咧就走咧，咁佢上我的士。記得嗰陣時就尖沙咀去尖沙咀，佢好佢啲時間好趕咧。其實我都冇懷疑啊。佢我原來佢喺我後邊無端端，我睇到點解白色一條好似底衫咁。咁我望一望， 又有嘢夾啦。 咁啊，哎呀冇心夾嘅。咁我話阿小姐啊。咁其實係咪使唔使車你去一啲 僻靜啲嘅地方？ 唔係，咁啊廁所啦。咁佢話唔使啊，你同我快啲趕到啫，我好趕時間喎。咁樣喎， 佢都唔介意俾你睇咯。 其實的士裏面應該預備一啲咁嘅簾啦，可以隨時好似保姆車。 係咯， 咁啊唔啦，有陣 包你多啲客啊。 因為我哋要睇埋四周嘅位置，有陣時我哋因為嗰日清左邊挨得多啊。右邊挨得多啊！ 唔係佢法例上都唔得啦，都唔俾你拉嘢噶啦。應該好 咁啊，唔知喎。喂，唔係喎，但係我見有啲車拉曬黑布嘅。 係唔俾嘅，我記得好似。 啊，咁我真係要查下先。咁咧，咁佢，但我就係睇到佢白色啦。咁又真係最重要嗰啲，真係都係睇唔到嘅。啊，咁佢 重要嘅嘢。 可唔可以底衫褲胸圍？底褲胸圍乜都出齊。 包我睇唔到。咁啊，即係個白色嗰條底衫咧， 即係冇嘢咯。 即係啲直線咁樣。咁佢後屘咧，佢換完之後咧，佢講我哋呢啲做歌手嘅九個字走三個字，有陣時佢哋攝下音，我頂多幾分鐘，咁所以有時講。 哇！都好辛酸喎、 啊。係啊。 唔係佢哋以前唔係喎， 揾好多揾好多 揾好多嗰時嗰啲咧，係啊。 辛苦錢啊，辛苦錢。 因為你紅啊嘛，即係你多走廊請、啊、你咪過場過場啊嘛。 飯都冇時間食啊，陰公。 成晚都係咁樣去噶。 喂，嗰陣時啊，好似阿小鳳姐、咪咪姐都 係。好多都係咁啊！你知姐個咪朱咪咪嚟噶，你所以唔睇啊，冇興趣睇啊。 咁啊，好似唔系，都唔系好瘦。 咪咪啫， 系咩？我都想见下佢。 咁除咗呢啲，仲有咩艳情嘢 啊？哦，咁啊， 我哋啲听众最中意听呢啲嘢。 最中意听艳情嘢啊！嗱，新鲜热辣啦。早几日咧，咁唔知边个唔生性咧，就放低啲唔系喺我。即係後邊放低啲唔係咁好嘅嘢咧， 係咪嗰啲頭先你講嗰啲啊？ 嗱， 殭屍茶包， 斷管唔會屙到屎啩喺後邊。 我都覺得好奇啊，冇理由啊，排緊個 New Way 卡拉 OK， 跟住一拉完又閂翻門，拉完又閂翻門，明明冇客嘅，咁啊拉完閂翻門咧，一個唔係啊，兩個又係咁，跟住望下，誒冇嘢啊，喂大佬。我冇理由喎，我今日應該見唔到喎，因為我錄音異樣啊嘛，咁我呢個睇唔到嘅。咁啊就第三個啊，嗰個真係好深啊！我話跟住司機，你車廂都幾污糟下喎。嚇污糟？唔係話，我又肥啦，我好辛苦。又 望一望， 唉，又睇唔到。咁佢講得啦，佢都話：，你走去抹乾淨先啦。咁我車埋咗一邊，我原來發覺原來係。啊！即係女士用嗰啲即係 殭屍茶包， 殭屍茶包，我又唔識嘅。 殭屍茶包啊， 係咩？ 有冇攬 嘅？有顏色嘅喎、啊， 咪殭屍茶包咯。 唉，真係陰 啊！你 係咩？唔知啊，唔怪得知啦。阿肥叔介紹嗰個米和爾啊嘛，爭一球入咗兩球，明明大啊嘛。啊，原來佢喺度搞到我嗰球唔入啊！等我掉完之後。完唱啦，上波啊！唔衰唔做，唔好害我啊，大佬！阿肥叔啲貼紙好正噶嘛，就爭一粒喎啊！嗰日啦， 有冇翼噶？ 咩叫翼嘅？我都想 有對翼噶嘛， 有對翼噶嘛， 系啊， 死啦！你有老婆都唔識嘅， 老婆我老婆咋唔俾我睇嘅 ？OK， 唔緊要。 佢話唔老禮啊。 咁你點樣處理咧？ 哦，咁佢我哋後冇得眯埋眼噶啦。咁啊，我哋後邊有啲地氈膠嘅，咪成塊攞出嚟生。即系掟咗佢，咁啊再放翻上去咯。因为佢喺我后边啊，喺我沙发后边，我睇唔到。 直情喺沙发上面。 啊，我都唔知佢喺度换啦，定唔知喺边度换咗放喺度。 点样可以咁样 d 跌出嚟啊？ 跌啊！咁我都唔知佢系咪跌定咩？我其实我连我 你特登整蛊你咯。 我连边个我都仲未知道、啊，真系。因为我哋夜晚咧、 啊這個， 上完就算噶啦。因为有阵上完咧，我肥咧就好少就望下，或者尽量都望下有冇留低嘢啊、剩啊咁。即是说实情是哪个，就是在我后面这些位置。 是其实 最麻烦的是后面嘛，你们后面嘛。在那里除下来或者摸下来。 有时在屋村那些大厦楼下都会见到。 有那些时候有。 它掟下来的嘛。 多啲啦，但你说在的士后座真的不是很合理的，除非特登整 个。不是那么专登 的。那我真的看不到哪个大 便。玩东西可能你不知道。 在那里换。 不是 换完就 换。在那里换。 在那里换。 是的，它换。 就是跟 BB 换片有分别。有 什么换的 吓、啊，摸咗出嚟咪换翻 啦，咁清楚嘅， 有咩啊？咁咪唔清楚啊？ 佢试过俾人换嘅， 有几唔 咪 咯？嗰阵时买俾同学用啫，咁啦。 哦，买俾同学 用，哇！咁啊真系有啲唔老礼喎， 吓。系啊， 又做少几单生意啦，系咪先啦？ 做少几单生意，最惨啊！肥苏呢啲屎都中唔到先惨啊嘛！呢镬 系咯，嗰场波咁都开唔到大，真系好邪。 佢话工好多喎，就系佢斜住晒， 斜住晒真系。 啊、其实你有没有试过跟乘客闹交啊？即系 闹交咧， 闹大交啊，搞到上差馆啊？冇。 其实上差馆咧，曾经都有叫警察嚟嘅。 嗯。 我好多时都好息事宁人嘅、嗯，因为嚟讲，其实香港法例咧，你喺个车厢同佢嗌咧，就系、是、个司机输。 嗯。 咁、咧。 系咩？咁嘅法例嘅咩？ 咁咪行出去車廂同佢嗌。 因為佢可以用你不禮貌對佢。 係。 不禮貌對佢，咁你只要呃佢啲語氣重啲咧，都已經可以構成不禮貌嘅咯。但係而家咧就好啲咧，有個 cam 咧，或者有埋你錄音對話咧，就可以證據多啲。咁我有陣時咧，嗰啲友仔咧，即係成日講粗口鬧你啊咁，我焗住去忍嘅。咁忍咧，有啲咧。我就等佢落咗个车咧，我就打一个枪闹佢，用翻粗口。因为落咗车互相殴斗啫嘛，喺架车我就输俾佢。咁曾经咧都有啲大陆人咧喺度阿支阿左，又话咁又话咁，咁跟住我啊都忍唔住，可能得咗两句。咁我 真系你话呢国语好差，你点得佢咧？ 灵光喎你。 系咯。 咁我唔系啊，讲广东话闹佢咯。我真系啲国语唔得噶。 黑鬼鬥 rap 嗰時都係用廣東話， 阿朱亞 用廣東話 rap 嘅 rap 贏人噶嘛。 咁咪學啲國語粗口嘛， 講潮州粗口啲喎、 啊，都得國語粗口。 咩魔啊？ 咩魔啊？ 狐狸阿魔啊，氹氹誇啊！ 真係犀利啊！ 真係無底深潭啦，以前係咪好過癮咧？聽我哋節目 幾過癮啊！ 喂，仲咁 娛樂性豐富， 仲有啲咩粗口？ 抄連嗱，好簡單啫，抄連孖個 B， 咁啊搞掂啦。 咩話嚟啊？ 國語咯。 是咩？ 系啊， 抄你阿妈个 B 啊， 系啊，嗱咁咪学到咯。 抄你阿妈个 B， 听呢个节目又学到好多嘢啦，记住你 个外语学啊，系咯、 啊。网台里面啊，我哋最斯文噶啦， 咪咯， 咁啊系啊， 唔系讲笑啊，真系。 好阿花家姐都话好多有粗狂症啊，啲粗口好紧要。 唔系系咯，我哋都唔知几， 我哋好斯文啊，我哋几文就走系咪啊？抄你阿妈个 B， 就翻啲听众嘅 call 嚟 call。 其实应该嘅， 数嘛，大家都系吓， 太多粗口唔好。 系啊，冇错。 唔系咁啊，适时有时要自己即系化为嘅都要，唔系即系谷住唔掂啊咁样。 喂， 身体唔好啊。 喂，问咗咁耐乘客咧，我反而有啲兴趣咧，问下佢嗰啲咧，即系嗰啲车主啊，即系嗰啲成日要租车啊嘛。咁、其实佢哋系中层嚟噶嘛。咁、你成日租车，喂会唔会成日听嗰啲拗紧仗，又拗紧又话加价，又话咩车租，又呢个老成日都讲啦。喂，加价你咪益鬼咗嗰啲加车租嘅，咁啊益唔到司机。系咪咁咧？其实。 其实是的，因为上一集都好像跟你们说了，现在的价买根本就不是我们买，是不是国内财人士买的。他们现在因为始终的市面呢生意淡，他又不肯减租，因为个租和个按揭挂钩。他们的租法呢现在呢就大判、二判、三判判下去的。有些呢他就算大判第一大车行租出来呢都用翻咁嘅租，咁貴嘅租。第二判落嚟咧，佢有啲衰格到咧，我哋揸車咧，其實咧要俾按金，即好似而家我哋啲的士咧，舊時有8000一萬，啊小巴20000啦。咁10000蚊，其實正常咧，佢10000蚊攞架車出嚟啫嘛。咁有陣時咧就收早夜間司機人10000， 但我哋熟嗰啲咧，就通常都攤5000、5000咁樣。咁、 嗯、 正常，因為你攞架車都10000噶嘛，你收我定咪？仲有啲咧，好啲，一當你唔揸嗰陣時咧，有啲舊嗰啲咧，好嗰啲咧就話、是、我俾剩翻1000蚊俾你啦，因為佢諗住即係佢話你有告票有得按揭啊嘛。但係而家好多咧都話你45日或者60日先攞翻個5000蚊按金啦，啊，因為10000對開啊嘛。但係有啲咧啊，你嗰陣做財經節目咧，唔、嗯、知道有冇咩叫？抛空啊！ 沽空 啊，沽空抛空抛空啊！佢咧就咁嘅，即系好似阿苏生你登报纸请司机、 嗯 啊，你要嚟揸车嘛？放按金、啊 嗯， 10000唔俾，咁你嘛俾5000啦、 啊， 咁、嗯、啊收下花家姐5000，收我5000，又收呢、這个呢、這个，话咁收埋都几多啊？你下个礼拜我车啦，佢收埋之后咧就攞埋啲钱走啦。 嗯 咁變咗你俾咗錢咧，就冇車揸咯 嚇，唔得噶， 咁咪唔得，要出曬名啦，邊個打邊個，我哋 騙案嚟噶， 係啊，依啲我哋都知噶，咁佢一定同大半攞車噶嘛，咁、 嗯、 有啲咧揸揸下咧，揸揸下食咗你份按金，食揸揸揸食咗份你份按金，即係你夠期又唔俾翻你啊， 咁好揾啊， 或者係佢著草走佬啊，咁因為佢要交翻啲租上去噶嘛，因為佢哋而家咧好得意嘅，咁咧。就以前咧啲車咧就放低1500蚊去俾你管理，即係我有架車俾你管理，收1500蚊。但係而家咧包租喎，俾翻20000蚊佢一個月，佢出去收800-900蚊，嗱當900蚊啦，93-27000嗰價格其實27000，即係佢俾翻20000蚊你咧，佢7000蚊，嗱7000蚊咧就減翻平時嘅消耗1500蚊到啦，即係換俾你皮啊胎咁，即係佢攞一架車出嚟啊，就打你咧就賺5000蚊個月10架。就50000蚊，俾得100-120架就500000噶。 啊！我就發覺你真係好鬼好數口 啊！ 我聽下都亂曬大腦。 唔係喎，應該女仔 好啲。其實咧，即係唔係啊？的士司機真係要好 好數口啊！ 數口好正。 如果唔係又找錯錢啊！ 先至即係可以啊，長揾長有嚇、啊，有生存之道啊！真係唔怪之你咧揾錢咁叻啊！做呢個司機都咁成， 找錢我哋以前梗係炒過啦。初入行11.5啊，嗰個人俾50蚊，我找錯48蚊俾佢，佢2銀就搭車啦。 唔少收到溪錢啊， 溪錢係未收過。 咁你快啲咧，喂，搜集多啲咧，即係的士界嘅靈異故事啊，送俾阿鬼故王做下禮物好嘛？好唔抵得我哋做兩集到底心談啊，都 share 唔到一集。 所以佢想做翻一集客似雲來咧就。即係的士界嘅一啲鬼故或者靈異故事， 靚靚仔嘅鬼故王， 哇！鬼故王梗係靚仔啦， 鬼故王你都唔識嘅啫， 網台梗係數二數一嘅靚仔， 要介紹。 第一就我，第二係佢啦。 唔好意思，我啱啱嘅精神病院咗嚟， 係咩？ 未食藥今日。好啦，喂，我哋都係時候咧，又要落車啦，真係今次嚇，幾多錢啊？我哋今次。依程車 今日又俾2.69， 又2.69， 你啊想啊發夢啊你， 唔係個 發夢咁早啊你， 而家嗰啲標一撳啊，有講幾多錢出嚟嘅喎，但係佢哋唔撳咗，有粵語、英文、國語嘅喎， 係咯， 係啊，佢哋冇撳嘅喎。 而家越嚟越即係好多服務啊，有嗰個車後面咧後座有 mon 睇啊，睇 嗰啲廣告嚟嘅 廣告啊，但係其實好悶， 一個月收翻几千嘅個車主 係咪啊？冇咩睇喎，但係唔掂喎。 咁冇辦法， 將我哋嗰啲節目擺喺嗰度得唔得啊？ 得， 可以傾下得唔得？ 可以傾下。 係咯， 我識添喎間嘢應該。 係咩？喂，有得傾喎呢個， 好 唔好啊？ 好啊， 幫我手啊，幫我哋宣傳啊嚇。OK， 希望第時我哋一上車就聽到我哋自己嘅聲音啊。OK， 好睇車啦， 再揾你做嘉賓啊，馬浩柏。 OK， 拜拜， 拜拜各位。